的背影，是寒冷的无助，伸出去的手握不住温度，藏了好多话不愿对你倾诉，攒了许多爱被时间凝固，一次次的伤害就像谎言，对你同时怀念从前，一场场歇斯底里的暗战，够合起心的防线，还有什么改变，烟火等待着黑夜。